第69集，留下。到了安宁回家的这天，安宁提前两个小时起了床。火车票是早上10点的。以往这个时间，宿舍楼里都是纷纷起床洗漱的声音，热闹得很。这会儿从上到下都很安静。秦维航还趴在床上在睡觉，手臂抱在枕头下。只在他从阳台洗漱完进来时睁开了眼，往下睡眼惺忪地看着他，很沉的嗓音里含着困意。 那我就不送你了。 你好好睡吧，我大概一个礼拜后回来。 秦维航头已经又埋回枕头上了，偏过头没有回应他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见。安宁将那袋蛋黄酥留在了秦维航的书桌上，便提着大包小包离开了，手上的酸痛感已经比昨天好了许多。走到门口带上门，他有些不舍地往门里看去，看见床上的秦维航拉起被子罩住了头。在楼下等到了结伴同行的班长曹正，放假回家路上还有人相伴，本该是件挺惬意的事儿，至少曹正看起来是真的很开心。可安宁却无法开心起来，总觉得自己把秦维航抛下了。到了火车站候车的时候，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，说自己是多久的火车，大概什么时候能到家。母亲在手机那头却有点惊讶， 你不是要兼职吗？ 安宁一下卡住了，他之前是和母亲说过寒假要兼职，但意思是回家以后可能要早点返回学校，并不是不回去的意思。他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也行啊，想回来就回来吧。你回来先去你舅舅那儿拿钥匙，我和你李叔啊，在你李叔老家这边要过几天才能回来。 母亲还在说着什么，安宁看着坐在对面也正和家人通话的女生，听见女孩烦闷地不断重复， 哎呀，不需要来接我，都说了别来接了。 候车大厅的人声在那一刻仿佛骤然被拔高了无数个分贝，他有点听不清母亲在说什么了。通话结束的匆忙又敷衍，火车站依然人潮汹涌。长这么大头一次，他发现自己和这些汹涌的人潮其实是格格不入的，每一次都说服自己应该回去，因为有一个人期待着他回去。这是第一次他猛然意识到，在旅程的尽头并没有人特别期待他回去。其实自己也一样吧，比起那个无法融入的家，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有了一个更想回去的地方，一个更惦记的人。 期待我回去的人原来并不是妈妈。 怎么了？上厕所的话东西可以放我这儿，我帮你看着。 安宁把包挎上背，想到他现在立马就可以掉头回去，他竟然一点都不难过了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回去了。 啊？ 留着路上吃吧，一路顺风啊。 办理完退票手续，他几乎是小跑着出了火车站，和抵达这座城市的人们一起。明明他又不是归乡的人，他甚至对眼前的风景还存在着那么多陌生，但是喜悦的心情却不输给身边任何一个回家的人。他喜欢这座城市，喜欢钱飞姐，喜欢袁小叶，喜欢梁胜涵，喜欢小胖，喜欢蔡群学长，喜欢唐子，还喜欢秦威航。这最后一个喜欢格外的不一样。带着行李返回学校，柠檬色的宿舍楼早已不复开学时的热闹，楼里已经差不多走空了吧。进楼时他抬头看见正一个人慢慢打扫走廊的舍管大叔，愉快地打了声招呼。 哎，怎么又回来了？ 我不走了，就留在学校过年。 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，楼道里格外安静。也许秦维航也走了，他应该不会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宿舍。安宁停在606室的门前，一只手提着路过早餐店买的包子和豆浆，一只手掏出钥匙，还没开门， 门就从里面打开了。秦文航站在门后，垂眸看着他。 忘带东西了吗？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 我从阳台上看见你了。 我不回去了。 秦威航显然愣住了，盯着他慢慢蹙起了眉头。安宁等着秦威航问为什么，其实也没想好要怎么回答，但秦威航最后什么也没问，只松开眉心说了声 是吗。 丢下你一个人，最后却以这样的姿态回来，我觉得好对不住你啊，秦伟和。就算你并不知道原因，也并不在意我的弥补。 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站了不知多久，秦伟航才拉开门，低声说了句：“ 站门口干嘛呀？” 安宁提着行李回到这间不大的寝室，听见秦伟航在身后关上门，寂静的走廊里只有这一声关门声，将他们关在了一起。心一下就踏实了回来。秦威航走进来就打了个喷嚏，因为穿得太少了，他好像是刚刚才起床。安宁将早点放在秦威航书桌上，抬头看见床上堆成小山的被子。秦威航走过来，两下撑上了床，就坐在床边开始无声无息地叠被子，分开的长腿垂下来。 该不会我不在的时候你都不叠被子的吧？应该不会呀，这么精致的男生。看吧，就算是你寒冬腊月穿着这种沙滩式睡裤走来走去也不行啊。但这个有点感冒鼻尖还有点红的秦威航却又很可爱似的。 秦威航叠好被子从床上下来，看见书桌上的早餐，回头看了眼低头把行李一件件拿出来的安宁。 不是留了蛋黄酥了吗？ 哦，光吃那个太干了，我回来经过早餐铺看还没有收摊就顺便买了。你快穿条长裤吧，今天真的很冷的。 嗯，知道了。 安宁把背包清空了，一回头就看见秦维航松开了裤腰上的抽绳，他赶紧装作还在清理背包的样子又转了回去，直到背后开衣柜的声音、关衣柜的声音、稀稀疏疏更衣的声音一一停下，秦维航套上一件黑色连帽衫，边拉下衣摆边走向阳台。安宁看着秦维航往后抄了一把头发低头捧水洗脸的背影，他一不小心把水开大了又立刻拧小了，然后俯下身，宽大的手掌掬着冷水捂在脸上很久。 这种熟悉的感觉真好，不用在火车上颠簸那么久，不用忐忑不安去想会不会有人期待自己，不用去猜带回的礼物他们会不会喜欢，不用去想要怎么应付过年时一个人坐在角落无人问津的尴尬。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只是朋友，只是室友，我是真的很想对这个人说，秦伟航，以后每个新年每个春节我都陪你过好不好？